假使輕害意推落大火坑，念俾觀音力，火坑變成池。咁呢四句經文咧，就係從眾啊長行文中咧所謂呢個果難。嗱，咁啊念觀音菩薩咧，你就可以免離呢個火災之難。佢話假使輕害意，咁啊有一個人咧，佢發一種心咧，想害呢一個人，即係發一種惡心啊，另外害一個人啦。咁啊推落大火坑啊，將佢推落咧呢個猛火嘅深坑。佢念俾觀音力啊，咁呢個人咧已經係受害者啦，俾人家將佢推落個大火坑嗰度。咁啊，照理咧就應該咧係燒死噶啦。但係呢個人咧一向都係念觀音菩薩啦，所以佢正在呢種危急、有生命危險嘅時候啊，佢仍然咧狠切咁樣咧係念觀音菩薩。咁啊，以觀音菩薩嘅慈悲加臂力咧，令佢火坑就變成池啊！咁啊，呢個火坑咧變成一個清涼池。咁啊，唔單話咧唔會燒死佢啊，佢仲反為得到咧係清涼啊！咁啊，既然清涼啦，就唔怕俾啲火咧係焚燒到啦。嗱，咁啊，明朝有一個姓汪嘅。即是三点水一个王字，三王王，那么他就汪。那么他住在这个昆山的地方，那么他一向的信仰是观世音菩萨。那么他有一次呢，他就要发一个愿，想去朝礼普陀山。那么我们浙江南海普陀山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那么他为着表示他的诚意，表示他对观音菩萨那种的恭敬，那么他为着朝普陀山，他就在先吃了三年长斋，即是吃了三年长斋，他先就去朝普陀山顶礼观音菩萨。咁啊，刚刚好咧，佢食满咗三年长斋啦，咁啊，起程就去上朝普陀山啦。佢啱啱出门啦，冇几远，咁啊，准备落船噶啦。咁啊，忽然间佢屋企啲人咧，咁啊，走到气喘喘咁咧，追住佢。佢话你唔好去朝普陀山啦。咁个点解？佢话啱啱咧，你屋企咧就火烧啊！他说你的铺头架火烛，他们应该要快点回去想办法打救啊，你不要去朝山啊。但这个人想下，我吃了三年斋，都是来表示一种诚意啊，来这个朝礼观音菩萨，那么怎可以啊，因为屋企铺头火烛而阻碍自己朝山呢个念头咧，所以佢咧唔理啦，咁啊仍然咧系继续起程落船，咁啊索性屋企点样佢唔管啦，佢去朝普陀山，咁啊等佢去朝咗普陀山啦，咁啊顶礼咗观音菩萨之后翻嚟屋企咧一睇咧，前后左右嗰啲铺头都烧啦。一读是他这一间铺头呢，那些火啊将近到他铺头的时候呢，那些火就够熄了，那么前后左右的铺头都烧散，读是他这间呢保存。那么这些呢就是证明啊我们观音菩萨的大慈悲，亦都证明我们的人啊如果念观音菩萨呢，真是观音菩萨可以寻声救苦啊，免离我们这个火难。个滑漂流 巨海是龙鱼诸鬼难啊，但念比观音力就波浪不能没。这一段就是从众免这个水难，它或漂流巨海，就是我们的人呢咁啊，常常都會出門啦。嗱，咁啊，今時今日咧，就坐船嘅人就唔多啦。咁啊，應該坐飛機嘅人咧就比較多啲。嗱，咁啊，世界上啊嗰啲最有名嘅大嘅豪華嘅遊輪咧，就只係俾一部分啊嗰啲咧所謂退休啊或者享福嘅人咧，咁佢有錢咧，佢遊下船河啦。其實咧，今日呢大家都是争取时间去办事的，都是坐飞机或者呢是在本国呢就坐火车啦，出洋都是坐飞机的多。那么如果以从前来讲呢，那么奈何就坐小船，那么飘洋都是那些船大得几多少啫，那么会不会呢遇到这个风浪啊，就会咧呢个船咧就沉咗啊，个人咧就会跌落水噶啦。即使你会游水咧，你都唔游得几好气嘅，都会浸死嘅机会好大。所以我话漂流呢个巨海啊，再加上呢个海里边嘅龙鱼诸鬼嘅灾难啊，你在呢个时候啊，你就念俾观音力。观音菩萨加俾你咧，就波浪就不能没，唔会将你咧没嚟，唔会将你咧俾佢啲波浪咧系打死咗。呢啲就系免呢个水难。嗱，咁啊明朝啊，咁啊福建啦、福州嘅地方咧，有一间佢就南台寺。咁啊有一次佢就重修啊。重修呢觉得原来那一尊观音菩萨，那他就供养观音在中间，觉得原来那尊观音菩萨就很旧了，也都有少少的破烂，那所以这一间寺里面的人呢就得到有另外一批人发心呢跟他呢扫那一尊全身铺金的观音供养，咁啊啲砖旧嗰啲就变成咧冇人要咯，咁啊准备咧就焚毁佢噶啦。咁啊当时呢个做新佛像啊，做新观音啊，呢一位菩萨公像咧，咁啊佢系姓林嘅，咁啊觉得个新嘅观音做好啦，咁我呢个旧嘅冇人要啊，要毁咗佢，所以佢就发心咧。佢就搬翻屋企啊，咁啊将嗰啲烂嘅咧，佢就修补好，咁啊重新咧就铺翻金啊。其实咧，如果系木头啊嚟做嘅咧，你补翻再铺翻金咧，都等于重新嘅差唔多，你睇唔出嘅。咁啊，佢就执翻啦，咁呢个旧嘅咧就补翻佢，再铺个金咧，同新嘅一样。咁啊，佢自己就供养咯。咁啊，有一次咧，佢出门咁啊，坐船啊，咁啊，船沉咗，但系佢又唔会游水喎，啲设备啦，咁啊，实浸死啦。咁啊，既然佢做观音啊，咁佢突然想起啊，观音菩萨嘅慈悲，咁佢咧就出声讲啦，佢话观音菩萨啊，佢话我救你，我修补你啊。他说人家准备就不要的了，那我呢请你回屋企跟你修补好，重新铺过金自己供养，就等于好像我救了你一样，不怕被人家就毁坏了。他说今天我有灾难，那求菩萨慈悲了，那你要救下我了。那他的心里一动，他就觉得好像那这个脚底下呢啊、有人托住一块板咧，咁啊承住佢，咁啊系咁样游，系咁样游，系咁游咧，咁啊游到呢个岸边，咁佢就唔怕俾水浸死啦。嗱，咁啊呢啲一方面显示观音菩萨嘅大慈悲，嗱咁啊亦都显示咧 我哋固然每一间道场成立咗咧，咁啊一定咧要请啲佛像咧就供养噶，咁啊随个人喜欢啦，有啲供弥勒菩萨，有啲就供释迦牟尼佛。啊、有些供地藏菩萨，亦有很多是供养观音菩萨的，固然发心塑佛像供养，令到后来者入到这一间庙，因为间庙不是一日两日的嘛，起好之后呢可能几十年，可能几百年，以后个几十年几百年这间庙的存在啊，呢一段咁长嘅时间，嗰啲人啊，来嘅人有机会系拜观音菩萨或者拜佛像咧，都系你原先啊发心嘅人咧，塑到观音像啊，令到后来者有机会直福，咁啊，你都系功德无量。嗱，但系如果发心咧修补啊旧佛像，或者旧的菩萨像呢，其实这个功德呢比之这个祖身的重要大。为什么呢？因为个个都是贪心，不喜欢旧的嘛。那么你呢不嫌啊，你能够发心呢将那些旧的呢、啊、或者破了少少啊，挖了毁坏了少少啊，你重新呢补回它。咁你再铺过金啦，人家点知系旧嘅，咪同新嘅一样。所以其功德呢要比之啊做新嘅呢功德重要大。呢、这个从心理呢方面咧讲嘅，就系、是、个个都贪新，冇人中意旧噶嘛。咁你呢就唔嫌佢旧啊，咪将佢修补翻咧，真系功德无量啊，保存一尊咧观音菩萨嚟供养。个画在虽微风，为人就所推堕啊，更连比观音力就堕落金刚山。嗱，咁啊，不能选一毛。嗱，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话假使有一个人啊，俾人家咧推落呢个虽微风。即是须弥山呢个山顶上，或者呢好大一个高山的山顶上，咁风呢就是最高的地方，即是山呢不能再上了，已经上到尽了，咁佢哋山峰呢只有落山嘅啫，咁佢唔小心呢俾佢啲仇家或者啦吓俾佢嗰啲冤家，咁啊，将佢喺呢个高处咧，就系、是、推落嚟。话为人就所推堕啊，推落呢个山下边，咁啊堕落嚟咧，喺个山顶。嗱，咁啊呢个人咧，如果佢信仰观音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咁啊一定咧系蒙呢个观音菩萨嘅加被，个运念比就观音力啊。就如人虚空住，嗱咁啊，佢就唔系话真系响个虚空嗰处咧，好似个日头都定住响度啊，咁啊半成咪半天表，其实唔系。嗱，我哋呢个日头咧，到中午就响中间啦，升到啊，嗱咁啊过咗呢个午时咧，佢就慢慢西斜，就慢慢咁啊太阳落山噶啦。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被人家在这个高山顶上啊推落来，那么如果你不是念观音菩萨的呢，那么一跌，那么跌落来了，那么实死了，而且跌得很快点，你的人这么重，在高处跌落来呢肯定跌得快。加上如日虚空住呢，就好像个日头啊，响呢个虚空嗰处咧，唔系话住响住不动，不过咧系慢慢咁样西斜，就取佢啲嘅意思就系话咧，如果我哋响高峰俾人家推到跌落呢个嚟啊， 佢就好似个日头咧西斜咁咧，佢就慢慢慢慢慢慢咁样咧系跌落嚟，就绝对唔会话咧一下就跌落嚟实跌死。但系佢家下咧，好似个日头咧正午慢慢斜西啦，咁就慢慢慢慢慢慢咁样落，慢慢慢慢咁样落，咁就变成佢到地下个阵时咧就可以脚到地，就唔会咧好似一个石头咁啊跌落嚟，并白咁啊一跌，真系骨都断啦，头都断啦，就唔会咁样咧而死亡，而系好似个日头咁咧斜西啊，咁啊慢慢慢慢慢慢咁啊落嚟，变咗就唔会咧系跌死啦。呢啲完全咧都系观音菩萨嘅慈悲啊，系加倍嘅力量。个惑地就恶人族，个堕落金刚山，个念彼观音力啊，就不能选一无。嗱，惑地恶人族咧，就系惑者俾嗰啲恶人啊系追逐。咁啊，你响走啊走啊走到无路可走啦。咁就堕落金刚山啊，走到个山边嘅地方咧，所谓前无去路啊。咁后就有恶人追，咁就变成咧自己跌落呢个金刚山啦。个念彼观音力啊，假如呢个人在呢个危急嘅时候，咁你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咧。咁你跌落咗个金刚山嘅地方咧，就不能选一无。唔单话咧，你嘅人嘅性命保存唔会有危险啊！即使你身上一条毛咁渺小嘅啫，都唔会损失。咁啊，证明咧菩萨啊嗰种慈悲嘅力量之所加倍啦。佢或者就冤缠绕，各执刀就加害啊！个念彼观音力就咸积起慈心，嗱，或者冤缠绕咧，冤就系冤家，系攞命嘅；贼咧就系贼人，就系劫财嘅。如果啊，净系攞命唔劫财，咁啊，正式系冤家路窄啦。佢主要咧，或者系报仇，想咧杀害你嘅性命。嗱，咁啊，如果目的咧系想钱啫，佢唔想攞你个命，咁呢啲就系贼人。嗱，咁啊，如果谋财兼害命啊，咁啊，正式咧系冤贼啦，有冤地有贼。所以话或者冤贼妖啊，或者你直遇到冤家贼人咧，将你重重包围咧，系围绕住你，你想走都冇得走噶啦。咁就各执刀加害啊，各个嗰啲冤家贼人咧，咁佢手执一张刀啊，咁啊欲想咧系加害于你。咁啊，就欲想咧，将你咧嚟到杀害。个念彼就观音力啊，嗱，咁啊，如果你在呢个时候，你一心一意咧，咁啊念呢个观音菩萨，咁啊以呢个观音菩萨寻声救苦啊，呢个大慈悲力咧，佢就咸积起慈心啊。佢唔单咧唔会有呢种冤仇嚟到害你啊，佢反而咧化呢个冤恨变成咧呢个慈悲心。咁啊，既然化冤恨成为慈悲心啦，咁啊，当然佢对你咧就唔会加害啦。咁呢啲都系显示菩萨啦。各种的大慈悲，所谓寻声救苦啦。个惑遭就祸难苦，个临刑就欲受终啊。个念彼观音力 就刀沉断断坏。嗱，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是、勉励啊，呢、这个王难同埋咧呢、这个刀难，佢或遭王难苦，咁啊或者俾人哋冤枉，咁啊俾呢个国王咧吓、啊、判刑，咁啊遭到呢个杀头啊嗰种嘅刑罚。咁啊，呢种叫做王难嘅痛苦啦，就临刑就欲受终啊！咁啊，你行刑嘅时候，咁啊准备俾人哋杀头咯喎！咁啊，如果个头杀咗，咁当然呢个人就会死啦，死啦咪就寿终正寝咯，啊呢、这个性命就结束咯，所以话临刑。张玉啊，这个寿命是终结了。咁你在这个时候呢，当然呢心无异用啊，我中的恳切心呢一定呢是会增长，所以个念比观音力啊，咁啊念念呢是念于观音菩萨。咁啊，嗰个时候咧，观音菩萨就会寻声救苦啊，以呢个大慈悲力，令到刀沉断断坏。咁啊，呢个行刑嘅刽子手咧，佢呢个刀斩落去嘅时候啊，唔单话伤唔到呢一个念观音菩萨嘅人，咁啊，而且呢把刀咧变成一段一段咁咧。是毁坏了。其实这些呢不是说神话，而是呢就显示啊这个菩萨一种呢的力量。我们真是最紧要的呢就是念的时候啊要恳切要至诚。所以他每一段文呢就四句啊，其中第三句都有个念字。咁啊，前几段系咁，向下仲有好多段咧，都系咁，都有呢个念比观音力，然后先至得到感应啦，免除啊种种嘅灾难。嗱，可见呢个念字咧系好重要。嗱，我昨晚咧都发挥咗呢个念字，除咗我哋口念。我哋最紧要咧就心念啊！嗱，心念嘅意思咧，就唔系话真系咧，你唔好用口念，一定个心念。其实我哋呢个心念嘅意思咧，主要就系话你个心咧，时时都记住观音菩萨，你行住坐卧，所谓二六时钟啊。你在24个钟头之内，咁你呢个心呢都唔会忘记观音菩萨，你分分秒秒你都想得起观音菩萨，去念观音菩萨。咁呢个人呢就真係做到呢係心念啦。所以呢个心念呢係好重要。我哋除咗有机会口念之外呢，我哋在在处处行住坐卧，这个心呢都不会忘记观音菩萨的慈悲。我哋时时呢都念于这个观音菩萨，不会忘记，这样呢就叫做心念。能如此心念啊，咁啊就肯定观音菩萨呢就会慈悲系加倍啊，寻声救苦，免除咧你呢个种种嘅灾难。佢画酬金就枷锁，手足就被扭鞋，念比观音力就释然得解脱。嗱，咁啊画酬金枷锁咧，又或者你有一类人。咁啊，本身咧都未必系犯罪，就或者俾人哋冤枉，咁就变成咧 你就是被人家害的，你是一个受害者，那就变成呢本来就没有犯法，那就被人家冤枉诬告啊，就成为呢就犯法了，那就变成呢囚禁的枷锁了，囚就是囚牢，即是在这个监房里面啊，被人家禁闭住，没了这个自由，不得已啊仲用呢个枷嚟枷于呢个颈，用个锁咧嚟嘅锁于全身，个或囚禁的枷锁啊，个手足就被扭鞋，就系、是、呢个手同埋呢个脚俾呢个扭同埋呢个鞋咧锁住，令到自己咧完全啊系冇咗呢个自由，个念俾观音力。就释然得解脱啊！咁啊，如果你能够咧念念咁样，系念于呢个观音菩萨，唔单好念，你仲心念，念得很切，念得至诚啊！咁啊，观音菩萨一定会寻声救苦，以佢呢个大慈悲力咧。令你释然，就得到解脱，得到咧释放，就或者冥冥中咧加倍啊，令你自己咧系离开呢个监狱，个话释然得解脱。个咒助就诸毒药，所欲就害身者。念俾观音力啊，就还着于本人。嗱，咒就系咒人啦，即系呢有种心术唔好啊，咁佢成日咧佢咒人嘅，或者真系咧念嗰啲邪咒啊，咁啊咒呢个对方啊，令到对方咧系中毒，咁就佢哋咒助。的诸毒药，或者呢是用呢个有毒的药嚟到呢害对方啊，俾对方食，唔知道呢食咗落个肚啦，咁啊毒化咪会死啦啊！个所欲害身者啊，咁啊对方对自己呢系咒助或者嗰啲饮食嘅地方呢系落咗呢个毒药。佢咧目的啊，就系欲想害自己，令到自己呢个生命咧系死亡。咁啊，佢哋所欲害身者啊，嗱咁啊，念俾观音力咧，咁啊，观音菩萨嘅寻声救苦啊，以呢个大慈悲力咧，佢唔单害唔到自己啊，佢就还着于本人。反而咧，呢、这个咒助就咒到佢自己。呢、这个毒药咧，可能咧佢自己食啊，嗰、那个幻觉于本人咧，佢害唔到对方，反而害到咧佢自己咧本人。嗱，咁啊呢个就有人跟疑问啦，咁啊岂不是咪冇慈悲？跟住变成害唔到自己啊，就幻觉于佢本人。害翻佢自己，其实咧我都讲过，佛法咧最紧要讲因果，佛法咧亦都有呢个节切两门。咁啊，如果遇到一个系好心嘅人，菩萨咧就说法咧去摄化佢。嗱，咁啊遇到一类恶人咧，真系咧佢自作孽。佢系自己咧就受翻嘅，在因果上嚟讲咧，我哋如果害人啊，咁啊日后咧真系咧有机会啊会害翻自己嘅，呢啲就系属于咧劫门，就系、是、用一种咧所谓菩萨嘅力量啊，令到呢个人咧受如是嘅果报。所谓你种啲乜嘢嘅因咧，就会受啲乜嘢嘅果报嘅。嗱，好似 行这个菩萨道呢，有时呢在某种环境之下呢，他是会杀人的。就好似有一个人，咁啊，佢扰乱呢个社会，佢呢个行为咧唔正当，对社会咧好多人咧有害。嗱，咁啊，如果菩萨咧，佢唔系出于呢个嗔恨心，唔系出于呢个报仇雪恨心，而系出于呢个慈悲心啊！佢救大众好多人，而杀一个恶人呢，有时菩萨都做噶。虽然从因果上嚟讲，佢杀咗一个恶人，咁啊当然咧，佢同呢一个恶人咧就结咗呢个冤啦。嗱，佢牺牲咗自己，同呢个恶人结冤，但系佢能够啊，是救到好多好多人，所以菩萨呢他都要做的。有阵时又例如我们见到一只或者呢好恶的猛兽，或者见到一条好毒的蛇，那么这个好恶的猛兽呢，他就追人去咬，追人去食。这个毒蛇呢，他又是追人去咬，咁啊！如果俾佢咬到啊，呢个人咧系实死嘅。啊，好似嗰啲饭铲头啊，嗰啲四眼蛇啊，啊真系俾佢咬一啖咧，你唔能够即时啊去救治嘅话咧，佢啲毒入心啊，好快就会死嘅。所以旧时啲人咧有一句话，嗰啲饭铲头嗰个头都会扁嘅。扁到好似个镬铲咁啊，叫做饭铲头啊嘛。咁佢哋有一句话，佢话俾佢洗一洗咧，就唔食广东米啊。如果俾佢铲一铲咧，你就要买四块半板噶啦。咁啊，可见佢嗰啲毒咧几犀利啊。咁啊，真系咧要快啲救，及时救咧，总算有啲希望。啊，有一种咧叫做七步蛇。咁佢就真係好毒嘅，你俾佢咬到呢，你想話返去搵藥油嚟查或者搵人救呢，你行七步唔超過七步呢，七步你應該未曾返到屋企，咁就中毒就死㗎喇。嗱，咁行菩薩道嘅人呢，佢為著啊要救好多嘅眾生，佢為著要救好多人，所以个宁愿呢同呢一条毒蛇结冤，同呢一只猛兽呢结冤，咁佢杀咗呢条毒蛇，或者杀咗呢只猛兽，而救到咗好多人，咁菩萨呢有阵时呢都会杀生，但系佢唔系出于呢呢个杀心，或者呢想食而杀生，佢纯粹出于一种慈悲心咧，要救好多人，咁啊先至伤害咧呢一条蛇，或者伤害咧呢一只凶猛嘅恶兽。佢纯粹咧唔系为自己享受，要食蛇或者要食咧呢种猛兽嘅肉嚟到嘅杀生，乃系纯粹咧出于呢个慈悲心。宁愿与呢条蛇与呢一只恶兽系结冤，嚟到咧救到咧好多人。咁有阵时菩萨咧，佢都会咁样做噶。所以从呢个因果上嚟讲咧，佢有一类恶人真系咒人啊，俾嗰啲蛊毒药人哋食啊，想害人哋咧。咁啊，你念观音菩萨嘅时候咧，佢自己啦吓，不知不觉啊。他们自己受回这个果报，是咒到自己或者自己呢吃到那些毒药，是害回自己的。他说还着于本人，他或遇得恶罗刹毒龙诸鬼等 更念比观音力就时息不敢害。你或者呢咁啊行路出门响呢个深山大岭啊，或者有时赶路呢，所谓上不到下不到，又冇呢个客栈，冇呢个旅店呢俾你住，咁啊赶夜路啦，咁你遇到嗰啲好凶恶啊，嗰啲罗刹鬼，我话遇恶罗刹啊，以及嗰啲有毒嘅龙，其他咧诸鬼恶神对自己咧就不利啦，啊对自己哋有害咯。佢话念比就观音力啊，你即时啦吓、啊，你自己啊。一心一意念呢个观音菩萨，咁啊观音菩萨呢个寻声救苦呢个慈悲嘅力量咧，加俾你就时息不敢害啊！呢啲咁嘅罗刹恶鬼咧，佢就唔敢害你。好似如同一场行文所讲啊，如果你遇到嗰啲罗刹鬼咧，你念观音菩萨咧。就是大慈悲光所加被那些罗刹鬼就是黑暗的嘛，那既然那些罗刹鬼呢是黑暗了，所以呢他就不敢啊对抗菩萨那种呢个慈悲光，所以你念观音菩萨啊就有这个观音菩萨的大慈悲光普照啊，那些黑暗的罗刹鬼呢就不敢害你的，故说时息就不敢害。他若恶兽围绕，他利牙就爪可报啊，他念比观音力就疾走无边方。那么这一四句偈呢就是面临这个恶兽难，如我刚才所讲遇到嗰啲凶猛嘅恶兽啊，咁啊围绕住你，啊佢想追你啊，佢想咬你，佢想食你，咁啊其实我哋嘅人咧，如果走起嚟咧，就真系唔够嗰啲恶兽走嘅，例如嗰啲狮子啊、老虎啊，咁啊佢发起恶嚟咧，你真系唔够佢走得咧系咁快嘅，所以啊俾嗰啲恶兽咧。是围绕住的时候，那个利牙爪可报啊，那么既然那些恶兽呢他追自己围住自己呢，他都是想咬自己啫，所以他那阵时那些相都很难看啊，所谓啊那些牙呢露出来又尖地又大，那些爪呢就好像向自己都扑过来，冇牙弄爪啊，确系咧几可怕噶喎！我话利牙就爪可报，但念比就观音力啊，就疾走无边方啊！咁啊，如果你嗰阵先念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呢个大慈悲力量加倍啦，每每咧佢现身出嚟对呢啲恶兽喝一声啫。咁啊嗰啲恶兽呢佢就会变成得得美咁啊，成隻野兽呢佢臣服咗，咁佢就疾走无边方啊，咁佢快快脆脆疾即係快啦，快快脆脆就走开，都唔知道去咗去边度啦，咁啊佢就疾走无边方。佢远射就及腹铁气动就烟火炎，念比观音力就沉声自回去啊！嗱，咁啊呢四句偈咧，就系、是、能免嗰啲毒蛇同埋嗰啲毒气嘅灾难。就软蛇就系嗰啲有毒嘅蛇，及腹蝎啊，都系一种咧系有毒嘅虫。虽然佢冇蛇咧咁大咁长，但系有好多咧嗰啲爬行嘅虫啊，佢系有脚嘅， 直系有条尾，咁啊，但系咧佢就好毒嘅。你俾佢如果咬到一啖咧，真系又红地又肿啊！嗰啲毒咧会攻心，毒攻心咧，个人个心一停啊，咁啊肯定又系死定噶啦。所以你咧遇到呢啲咁嘅有毒嘅蛇，以共咧有毒嘅爬虫啊！咁啊，都系一件好危险嘅事啊！嗰话气毒就烟火炎啊，嗰啲毒蛇同埋嗰啲有毒嘅爬虫咧，佢嗰啲毒气啊，咁啊喷出嚟，好似嗰啲有毒嘅烟火一样燃烧啊！咁紧要嘅，咁啊佢就气毒系烟火炎。我念俾观音力就寻声自回去啊！你如果一心一意，你念观音菩萨，以呢个观音菩萨呢个大慈悲力寻声救苦嚟到加被咧，咁啊寻声自回去啦！咁呢啲毒蛇同埋嗰啲有毒嘅爬虫啊，就唔会咧加害到你啊！观音菩萨寻声救苦，令到嗰啲有毒嘅蛇、有毒嘅爬虫咧，佢自自然然啦，咁啊回转头咁啊走咗去，咁就唔怕咧追你嚟咬，咁你就唔怕中毒啦。所以话念俾观音力，就寻声就自回去啊！佢云雷鼓切电，降波就树大雨。咁念俾就观音力，应时就得消散。嗱，云雷鼓切电，嗱云雷咧，云就系天上咧乌云密布。嗱，咁啊乌云密布咧，就将要落雨咯，好似呢几晚咧，差唔多晚晚都落雨嘅，咁啊就云能治雨啊，嗱咁啊雷咧就系闪电啦，咁啊闪电跟住咧就行雷咧都几得人惊噶，我喺香港住咧，有阵时虽然落大雨都行雷啦闪电啦。咁啊，冇呢树咁紧要噶。我响吉隆坡讲经，如果响呢树讲经咧，咁啊常常遇到咧落大雨，真系行起雷嚟咧，都几得人惊噶。咁啊，所以话云雷就鼓切电啦，嗱云生起就会咧落雨啦。嗱，咁啊跟住就闪电。嗱，咁啊跟住咧就行雷啊！嗰啲雷一行起嚟嗰阵时咧，好似打鼓咁嘅，好嘈嘅，令你啦吓，咁啊觉得咧嗰啲电闪一闪咧，咁啊跟住咧就行雷啊！呢个心咧令你好恐怖，嗰个云雷就鼓切电，个降波就树大雨啊，降波咧。就是属于一种那些雪，但是它当然没有雪呢，或者一斤重那么大嚿呢，但是它一粒一粒一粒一粒这样呢，都好像一个荔枝那么大的，有些啊，有些可能还大过一个荔枝，那么如果它落起来的时候呢，你说被它打到啊，都挺痛下的。这个亦都呢好多地方都有啊，佢唔係落雪啊，直情一嚿嚿呢好似荔枝咁大一嚿嘅嗰啲雪嚟嘅，又好实净嘅。咁你话如果你喺我街上咁样行嘅话呢，咁样揼到个头啊，可能会揼伤。你即使揸车呢，佢揼到嗰啲玻璃嗰度，前后呢个玻璃呢都会比佢揼爆揼烂嘅，咁啊可见咧嗰啲薄啊落起嚟啦吓，都几严重啊，可能都会伤到人。 嗱，樹大雨咧，樹者就落也，咁啊落嗰啲咧好大嘅雨，咁啊好大雨咧，有陣時啊真係咧，你嗰啲會揸車嘅人咧，遇到落大雨咧，咁啊嗰個水撥啊都撥唔切嘅，你用到最快嘅水撥都撥唔清嘅，咁啊變成前邊咧真係蒙查查，你睇唔到路噶。咁你哋只有將架車咧洗埋一邊咧，停一停，啊等啲雨冇咁大咧，先至繼續行。咁啊呢種咧叫做落咧好大嘅雨，亦都咧好危險啊，會傷人噶。嗱咁啊在呢個時候咧，你念備觀音力啊，你一心一意咧去念呢個觀世音菩薩。咁啊，像觀音菩薩嘅大慈悲呢、這個力量咧，嚟到加倍咧，就應時得消煞，就係、是、應於你當時念觀音菩薩啊嗰一剎那咧，所有嗰啲雲啊、閃電啊、行雷啊、落雹啊、同埋落大雨啊，咁啊應你念觀音菩薩嗰一念咧，通通都消散啦。所謂雨過就天晴，又唔行雷，又唔閃電啊，又唔會落呢個冰雹，咁啊令到你脱離咧呢一種咁嘅災難、恐怖嘅危險，個話應時係得消散，個眾生特被困壓，咁無量就苦逼身。觀音妙智力啊，就能救世間苦。咁啊，此四句偈咧，就念觀音菩薩嘅人啊，可以咧解除呢個身心啊兩種嘅痛苦。我話眾生被困壓，嗱咁俾啲乜嘢困住咧？我哋呢個內心咧，就係有呢個貪嗔痴啊。我慢共高种种的烦恼，这个属于心理，就被这些心里面呢的烦恼困住了。那么我们外表呢就是有这个生老病死的灾难，那么都是呢属于我们众生这个外表这个躯壳啊一种的灾难。所以众生就被啊这个内心这个烦恼困住，以共被这个外边呢这个生老病死呢种种的灾难困住，无论若心若身啊都是痛苦啦。我说无量就苦逼身啊，讲不出那么多的痛苦。所以人生啊嚴格講起嚟咧，係痛苦啊！窮有窮嘅痛苦，其實有錢人家咧都唔係舒服噶。有錢也有錢嘅痛苦啊！只不過咧，佢哋咧就唔休息唔休住嘅啫。其實咧，佢都有好多痛苦噶。每一個人咧都有每一個人嘅痛苦。我话无量咁多个痛苦咧，嚟就逼迫我哋呢个身心。所以老子讲啊，即系道教嘅老子啊，佢话唔有大话，都为唔有身啊。佢话我哋嘅人之所以有种种嘅大患啊、灾难啊，都系咧有我呢个身体啊。有这个身体就有这个生老病死的大患，有哪一个能够免？没一个人呢可以免来的。那么我们的人呢不是木头来的，我们的人有心理，心里面呢有种种烦恼的痛苦啊。那么整个来讲呢，我哋嘅人就系有呢个心理，有呢个生理咧两种嘅痛苦。咁啊，佢话无量系苦逼身啊！好多人 佢所謂精神奕奕嘅時候咧，啊，你叫佢做好事啊，啊，或者你叫佢戒殺放生食下齋啊，佢咧唔肯噶，佢絕對咧唔答應啊。但系等到一朝大限來臨啊，即系人將要死咧，佢就後悔噶啦。不過可惜咧，為時已晚啊。咁啊，因此咧，古人講啊，佢話人之將死啊，不其然也是。當佢年青力壯嘅時候咧，你叫做下功德啦，啊，做下好事啦，念下經啊，修行啦，佢睬你係多餘啊，因為佢未曾諗到死啊。但係等佢咧，曾幾何時由後生變到老啦？啊！一病不起啊！嗰阵时佢想做好事啦，佢就冇能力去做啦。啊！即使个大把金钱，佢都唔会讲话啦。佢嗰啲亲朋戚友亦都唔知道佢想做乜嘢，佢唔识得讲出嚟，又唔了解啊！佢呢个心里边谂啲乜嘢？因为我哋冇神通，咁啊，既然又听唔到佢呢个口。讲出做好事，亦都冇神通了解佢呢个心理，所以到嗰阵时咧，佢想做好事啊，都冇机会去做，佢就后悔都莫及啊。咁所以我哋咧，如果真系一个信佛嘅佛弟子，我哋听过呢个佛理，或者睇过呢个佛经，知道呢个人命无常。我哋真系要好好地啦，趁住年青力壮嘅时候啊，要多做啲功德事，多收啲善心，多种啲善根啦、啊，以为日后临死嘅一刹那，做一种准备啊，就唔好啦，空过呢个光阴，以呢个有限嘅光阴呢。做呢个无限嘅善事啊，以呢个有限嘅时间啊，收呢个无限嘅福业啊，咁啊呢个咧先至系个聪明人。嗱，咁啊唯一最好修行嘅咧，就系念观音菩萨咯。嗱，咁啊所以啦吓，我哋咧就唔需要啦，系多求。我常常都是这样讲啦，我讲了这几晚都讲过很多譬如啦，我们读专科才是成功，是一个专业的人士啊。我曾经譬如好像学医生个头一科啫，眼是一科，牙是一科，脑是一科，耳鼻喉是一科。咁如果你话全科嘅话呢，咁啊，当然你做个医生咧，样样都识啲嘅，但系唔得专啊。即使有啲病俾你睇咧，你未必医得好，所以都要专啊。啊，牙咁简单讲几容易，但系牙里边咧好多问题嘅。嗱，眼咁几简单，但系眼里边咧好多问题噶。嗱，脑就更加紧要啦。如果发高烧啊，烧坏咗个脑边啲黐线神经。都不是那么容易医得好啊，就算你是专科了，你都未必医得好啊。那么所以呢，我们明白了这种道理之后啊，其实我们修行都是一样要专。那么因此呢，今晚啊有一位居士呢，我不知道哪个啦，那他写的问题，那么他说朝头早又不知道念什么念什么，总之有很多东西啦，那么夜晚又念很多，这种呢你都冇错，其实呢你冇错，只系呢唔得专。你呢种办法呢就系、是、我哋丛林里边啊，我哋啲法师呢系上呢个早晚点，有啲呢系相似。嗱，咁你就唔了解我哋出家人啊点解要上呢个早晚点？因为我哋旧时嗰啲大丛林呢。閒閒地住一千幾百個人呢，是很平常一件事， 所以整间寺庙啊，上至主持，下至打扫、煮饭、煮菜、烧水、透火，都有专人，根本就用不到在家人。除了啊，48种即时最多报销的是100个人。如果你说住1000个人，剩下900个人没事做的。咁而且出家人来自三生五恶，做军长嘅有，做呢个三杀之权，啊，做总司令嘅又有，所谓执笔写文书嘅又有，做孤呢嚟嘅又有，来自各阶层，所谓龙蛇混杂啊，咁你点样管理佢哋呢？咁啊食咗你个十方施主嘅饭啊，咁啊点样替人消灾呢？所以马祖见丛林，百丈立青溪啊，咁啊佢哋做呢个两堂功课，咁啊就算你平时咧你唔修行噶啦，啊乜嘢你都唔做啊，你又瞓觉嘅啫，咁啊起码你都上个早晚点，啊咁啊早课。就是灵言咒、大悲咒、十小咒、心经，跟住咧就绕饭，咁啊回来咧就念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清净大海众菩萨，咁啊每一次念三清，然后咧就念法愿文，咁啊早上就念十大愿王，跟住咧就祝伟陀，咁啊算为一个早典圆满啦，咁啊方方面都照顾到。咁啊，晚典咧就分为双单日，啊，单日就念弥陀经，双日就念88法，跟住就放蒙山超度嗰啲恶鬼，亦都跟住咧绕法，然后翻嚟咧亦系念咧啊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清净大海众菩萨，每一菩萨念三清，咁啊，然后咧就念法愿文。多部分咧念呢个一生归命极乐世界呢一篇，然后咧就捉佢啦，咁啊算为晚典咧完啦。我哋呢位居士咧就有多少咧像我哋啊丛林咧系念呢个早晚典。嗱咁呢种咧属于呢个集体嘅生活啊，我哋咧成千个出家人住埋一个地方，真系出嚟做事。分派的平均呢两个人一个单位，那么100个人呢已经足矣了，那么还有几百个人，那你怎管理他呢？所以就要他上个早晚点，那么很多出家人呢除了早晚点，他们自己都还是专心修行，或者念佛，或者是参禅，或者是诵经，都有他个人的修养的。不过这两堂早晚典呢是集体生活。那么现在呢我们主题啊，我们劝大家修行，每一个法师呢劝大家呢用功。为什么要专呢？就是我们你问一问自己，你不是吃十方施主的饭，你就不用替这个十方施主消灾啦。你就唔使过呢个集体嘅生活啦。嗱，你自己修行，你系信佛佛教徒啊嘛，你当然目的就想了生死啦。咁你自己要修行，所以你就要专一，就唔需要啦吓。学我哋啊，过呢个集体生活嘅时候咧，嗰种嘅行持，我哋除咗集体行持。我哋仲要个人呢日日都仲有个人嘅专一嘅修养。所以你哋呢想了生死，想生西方极乐世界嘅，你就唔好呢学我哋呢呢个两堂功课。你就呢要专一。咁专一边一种呢，咁睇你嘅兴趣啦。你嘅兴趣诵金刚经，你哋一生人都诵金刚经。你的兴趣念大悲咒，你们一生人都念大悲咒，就好像我们学医生一只头上就这么多科了，头下面那些什么心脏啊、肝啊、肾啊那些都不谈了。 净系头咧，我哋唔系医生都知道有四种啦，有四科啦。咁如果你四科都学，你就冇一样专，你又点可以挂牌呢？考试点样通过呢？嗱，咁如果你花几年时间，你学眼或者学牙，或者学耳鼻喉，或者学脑，咁你几年之后咧，你系脑科专家，你系眼科专家，你系牙科专家，或者耳鼻喉专家，咁啊考试通过啦，你就系社会一个咧系专业嘅医生，可以挂牌。嗱，咁目的就达到，就系社会上一个有地位嘅医生，亦都可以揾钱，可以养家啦。跟住啊。咁所以我哋你明白呢个道理咧，你就唔好再发生呢啲咁嘅问题。啊，你最紧要专，因为我哋个心咧散乱啊。我哋为乜嘢事干去修行？无非系想我哋个心静。呢个应该系一切佛教徒，包括出家在家修行呢个目的，就想我哋个心静。想我哋个心定，咁啊！如果咧，我都讲过好多就赶猴赶命啊！你咁啊，猛咁练，又练呢样，又练那样，咁啊，大家都要揾食，时间无多，除咗上班啊、瞓觉、冲凉、食饭，我哋每日剩落嚟嘅时间都好少。咁啊，如果你样样都练啊，赶猴赶命咁咧，好似一种泥牌循泥。这个效果呢是不大的，所以我就劝时时都是这样劝大家呢，要专一就是这样的理由。所谓熟能生巧啊，我们初初是生疏，但是你练得多，你永远不变，一种就是一种，那你熟能生巧，练到不练而练，随口脱出，你都可以念，唔使落思量，你都那个心念，咁你个功夫咧就到家，个心就会静。好似我哋学医生一样，你随便选一科，咁你几年落嚟咧，你熟啦，啊，咁你一摸，诶、哎，你个脑有问题，啊，你一摸，啊，你个心有问题，因为你系嗰一科啦嘛。咁咪达到你啊，响呢个社会上呢个崇高地位个目的咯。相信我呢个譬如同埋呢种解释咧，你就大家应该明白，以后就唔好再发生咧呢啲问题，自己都困自己啦。啊，所以希望大家咧深切了解，因为我亦都唔系时时咧嚟呢处讲经，咁啊藉呢个机会啦吓，就解释俾大家。要大家专的理由就是这样，千万不要贪多，亦都不要赶猴赶命，这样这事都未曾念完，这一种你又赶着念第二种了，这就变成了就个心越念就越乱。就算我们学法师藏经里面很多个部门似得一间大学一样，很多科目，我哋啲法师咧都系随个人嘅兴趣，有啲系天台宗，有啲系严守宗，有啲系唯识宗。一个法师唔可以宗宗都学晒嘅，都系选佢嘅兴趣咧，在边度你学一科，咁啊学几年咧，咁啊你咪成为呢一科咧啊比较咧系有认识，咁你咪去弘扬佛法就弘扬呢一科啦。咁因此啦吓，咁大家咧系明白咗啊呢个理由咧就要专，就系咁嘅意思。嗱，咁如果你专一念观音菩萨啦，所谓心念就不空过，昨晚就讲紧啦。如果你个心乱晒啦，就变成空过咗啦。咁所以咧，我哋念观音菩萨咧，亦系一样。所以啦吓，就要啊好好地啦。咁咪要专一咧，受持一种啊，受持边一种咧？咁咪你自己选啦，睇下你嘅兴趣响边度，咁你就自己选定咧，就终其身啦， 都是念这一种，念得多呢，你的心就会静，就会服烦恼，就会断烦恼，会得到呢你的身心自在。所以说观音妙智力啊，就能够这个世间苦。我们如果一心一意啊，心念观音菩萨，菩萨就以他这个慈悲妙智力量啊，能够我们世间的众生呢，这个心理断烦恼，冇咗呢个烦恼嘅痛苦。烦恼都既然冇，我哋就唔会受呢个苦报之身。冇咗呢个苦报之身，就唔会有呢个生老病死嘅痛苦啦。呢啲就係念观音菩萨呢专一係得到呢个好处。具足神通力，就广修智方便啦，十方诸国土就无刹不二身。嗱，呢四句咧就系赞叹观音菩萨，即系我哋观音菩萨啊，有啲乜嘢嘅妙用啊、神通啊、慈悲，能够救我哋呢个世间人个苦恼咧？所以呢处咧就解释，佢话具足就神通力啊，观音菩萨。是具足六种神通，所谓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嗱，呢前五种咧，我哋一般人咧，好多人个心稍微静啲咧，都有嘅。啊，好多鬼神咧，亦都有嘅。但系最后呢个漏尽通咧，就唔系个个人有啦，鬼神都冇嘅。一定要断烦恼，漏尽咗。这个烦恼才得到呢这个出世的神通，那么它就漏尽通，这个是真实修行呢才可以达到。那么菩萨呢就当然是真实修行者啦，而且观音菩萨是古佛再来，所以当然它六种神通都具足了，那么它就具足神通力啊，也都广修智方便。嗱，方便就系权智啊，如上文所讲，应以何身得道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呢、这个就权巧方便智，系乜嘢个机，咁就为佢说乜嘢个法。就好似我哋读书，你系乜嘢个程度啦，你咪读几第几班咯。啊，咁啊，老师呢亦都系根据你个学历。你的程度呢咁嚟教你。啊，有啲就教得第一班小学，有啲就教第一班嘅中学。咁睇人哋咩程度呢，咪教你乜嘢嘅程度个学问囉。咁呢啲属于权巧方便。咁呢个智呢就是实智。就係、是、真实嘅智慧照于自己个本性。而能够以真实的实智照于自己本性悟道成佛啦，咁啊从体起用呢，现种种的方便啦嚟到去度人，咁啊佢哋自方便啊，就好似我哋一个人如果真係攞到一个博士位啊，你话教嗰啲小朋友读幼稚园有乜问题，分分钟都得啦。那些小朋友在幼稚园有什么啫，你咪教他摇摇摇地摇到外婆桥啊。啊，那么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你咪教他唱个歌仔咯。啊，那么教我念 ABCDE 这样，给他读升一年班的准备。啊，那这些纯粹呢，你以你这个博士的身份，即使你不是学教育这一科，那你也有资格教那些小朋友啦，这些就是方便咯。啊，你根本就是学术最高的了。那观音菩萨又是古佛再来已经成到最高的佛果菩提，那么加上此现这个权巧方便智，那么度我们的众生没问题啦。所以说广修智方便啊，广修这个实智，照自己的理性得成佛道， 然后呢起这个权巧的方便用呢度众生，所以说十方诸国土啊，无刹不二身，没有一个国土呢没有菩萨二身，等于说处处国土啊菩萨都二身。而长文讲啊，你应着何身得道，菩萨就现何身为你说法。咁就十方诸国土就无差不现身啦。个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就以渐息令灭。嗱，咁啊呢一四句偈咧，就系能够啊，属于啦吓，说观音菩萨一种大慈悲，能灭呢我们众生的生老病死苦，亦能够灭除呢这个三恶道的痛苦。他说种种诸恶趣，恶就是种这个恶因，这个恶因种下呢，那就趋向于这个恶果了。这个种种呢，就是这个恶因有很多种，所谓五逆十恶啦，奸淫邪道啦，偷呃拐骗啦，杀害自己的父母啦，谋财害命啦，咁呢啲都系属于大嘅极恶嘅，好多种，唔系一种，咁啊叫做种种嘅诸恶因啊，呢个因种下，你就会趋向于呢个恶果，就好似我哋响呢块田啊。咁你唔係种嗰啲好嘅种子啊，你种嗰啲咁嘅坏嘅种子啦，咁生出嚟都係唔係好个果实啦。呢、這个果实呢唔会呢係好肥壮，唔会呢係好好嘅收获，係收获得呢唔係几好，所以就叫做恶趣啦，恶因就趣恶果。咁乜嘢恶果呢？下面讲得就地狱鬼畜生啊，咁啊即系三恶道啦，地狱就喺呢个地轮之下。如果啊呢个人真系生前咧五逆不孝、奸淫邪道、偷呃拐骗，借住呢个神灵去呃神骗鬼，欠下人哋好多嘅钱债命债。嗱，呢啲咁样咧，一定咧系堕地狱啊！堕喺呢个地狱里边咧，所谓刀生剑树镬汤炉炭啊，一日万死千生，呢处受苦受到死啦，咁啊嗰啲热风一吹，咁啊又生又受呢个刑具，咁啊总之都冇停嘅，咁啊叫做地狱嘅痛苦。嗱，呢个鬼咧，多数讲饿鬼。饿鬼嘅形状咧，呢个颈好似呢个针锋之势，佢哋连三个口针啊，个针尖个地方咧咁细嘅，但系佢个肚咧就好似个山咁大，咁就变成啊点样食嘢，点样通得过呢个喉咙啊，食啲嘢落去，此其一。第二咧就因为生前啊，贪生唔肯布施，反而仲贪着，因此咧就堕落做呢个饿鬼啊！你即使送到嘢俾佢食，都会变成火炭啊！你送多好嘅汤水俾佢饮咧，佢都会变成咧系烧融嗰啲铜铁一样。市面上点样饮？火炭又怎样吃呢？中年不闻这个漳水之名，等于说永世的挨饥抵饿啊，那就名为他就饿鬼了。那畜生呢，大家都知道啦，所谓鸡鸡鸭鸭鱼鱼虾虾啦，堕落做畜生呢，这个生前啊有两种。那一种呢就是欠人家的钱不还，就或者呢呃神骗鬼，藉着这些鬼神呢 去呃人哋嘅钱，咁啊所谓欠债太多啦，佢哋只有生生世世做畜生咧嚟到去还人，或者俾人杀，或者嗰啲大嘅畜生咧做牛做马做骆驼，只系做工作，根本就冇好嘅享受，根本就冇好嘅食。咁啊，以此咧嚟到还啊，你畜生咧呃人哋嘅钱，骗人哋嘅钱，咁样咧佢还呢啲咁嘅债。嗱，咁啊，假如咧畜生啊，你啊喜欢杀生，啊喜欢咧系食肉，你杀嘅时候咧又杀得好惨，杀得咧吓、令佢特别辛苦。咁就变成堕落做畜生咧，系俾人哋劏翻，俾人哋杀翻。所以《楞严经》话：以羊食人，人死为羊，即羊死为人啊！如是生生世世咧，互相杀害，就互相流转。所以佛法里边讲因果咧，系好重要啊！我哋要信因果，唔好种下呢个三恶道之因，咁啊日后咧你就唔会受呢个三恶道嘅痛苦啦。佢话种种诸恶趣就系地狱鬼畜生，咁啊生老病死苦，呢个就讲人啦。嗱，其实畜生咧都有生老病死啊，畜生佢都有阿妈生噶，有生啦。咁所谓老者呢，咁即係呢个时间慢慢将佢养大啦，即係长大咗啦。咁佢畜生都有病㗎，好多兽医生啊要同畜生医病啊，即算有啲福啊呢啲畜生。如果呢嗰啲冇福㗎呢，所谓嗰啲野狗啊，外面嗰啲野兽啊，冇人打理佢㗎，咁有病咪只有兽啦，病都不能再病咪咁咪死囉。咁或者唔係嘅呢，就俾人家哋劏死殺死。所以畜生都有生老病死呀，不过呢树呢多部分呢指呢个人呢，既然讲咗地狱恶鬼畜生啦，个痛苦我哋做人就有呢个生老病死个苦啦，谁人能免，冇一个人能免啊，唔係讲玩笑呀。我哋睇到呢啲字眼呢，唔係话悲观，唔係话消极，而是呢直此鼓励我们，我们既然知得有生一定有老病，老病就一定是会死，是人出世啊都判了死刑的了，是迟早的啫。那么我们呢就应该要积极要修行，以这个有限的光阴去做这个无限的善事啊，以这个有限的时间去收这个无限的福慧，那这个呢才是一个聪明人。如果不是呢，真的一到死之前你想修行都没有精神去收，你都不会动不会动，我还怎么收，那就变成后悔世迟莫及啊。咩叫做世迟莫及呢？我哋弯低条腰想咬自己嘅肚脐呢，系冇可能嘅，任何人都做唔到嘅，除非特别呢都特技人员呢做表演嗰啲系例外，但系一般人呢冇一个人嗰条腰囉可以弯低呢咬到自己嘅肚脐。就譬如啦，我就好多事干呢后悔呀，到到你后悔嗰阵时已经来不及啦，好似想咬自己的肚脐呢是冇可能做得到啊。等于为一个人到死的时候呢，你想即使改过向善呢都冇时间啦，力不从心啦。所以我哋呢唔好当为佛教呢是消极，而佛教呢是一个积极，讲出呢个生老病死的痛苦呢嚟到鼓励我哋应该争取时间去修行，去用功，去多种善根。所以说生老病死苦啊，就以渐息令灭啦。如果我们念观音菩萨有关地狱恶鬼畜生，如果我们的人的生老病死苦呢都可以藉着菩萨这个大慈悲光啊，照破地狱鬼畜生， 减轻除灭我哋呢个生老病死苦，故为以自然色令灭。个真观就清净观，广大就智慧观啊，个悲观就及慈观，常圆就常瞻仰。嗱，咁呢四句经文咧，就系、是、解释观音菩萨所修呢个观门，就系、是、说明咁啊，观音菩萨既然咁慈悲，来到啊寻声救苦，以共普门示现。咁啊，当然观音菩萨咧有好大嘅功德，咁啊先至可以啦吓，嚟到咁样啊寻声救苦，普门示现救我哋啊，就好似一个读到博士位嘅人啊，咁啊佢有呢个博士个学位啦，咁啊你叫佢去教书啊，啊教博士以下嗰啲学位，当然冇问题啦。你已经显出佢呢个身份啦，就系、是、博士。咁你叫佢教中学啊、教小学啊，甚至乎教大学都唔系问题啦。所以嗰啲大学嗰啲校长咧，原则上啊都有个博士位噶。如果冇博士位，点做呢个大学嘅校长？咁就显出佢呢个本事，就先就可以胜任啊，系做呢啲事情。嗱，咁啊，连就观音菩萨都系一样啦。咁佢有乜嘢本事啊？嚟到寻声救苦，普门示现嘅度我哋咧。嗱，咁呢处咧就显出啦。个话真观就清净观啊，嗱，真观咧属于空观，就系、是、真真实实观察世间一切法，都系如幻如化，如空中花，如水上月，无我无人可得啊！所以佢唔执着呢啲，完全咧呢、这个真空嘅观门嘅力量，观音菩萨咧已经得到啦。嗱，清净观咧就系属于假观，点解叫做假观咧？菩萨度众生嘅时候，但是众生千千万万啊，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嗜好不同，品德不同，学历不同，咁啊，但是观音菩萨只是一尊呀。嗱，佢一尊观音菩萨能够适应啊千千万万咁多个众生的根性，嚟到个化度佢。咁啊，可以观音菩萨咧，真系有功夫啊！佢就断咗呢个尘沙烦恼啊，系观诸法咧系假，所以佢就唔执着，佢就能够咧以佢嘅慈悲咧去化度嗰啲众生。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就唔可以咧化度咁多众生，可能俾啲众生咧转咗佢。所以菩萨就破尘沙烦恼啊！这个尘沙烦恼咧，就唔系菩萨嘅烦恼，系我哋众生嘅烦恼。既然众生无量啊，众生嘅烦恼亦都无量，多到咧如尘若沙咁样。所以菩萨咧能够破呢一种嘅烦恼，对一切众生咧吓，观佢啊，都系咧如幻如化，所以唔俾众生嗰啲烦恼咧所障，所以只能化度呢个众生。既然不为众生呢、这个如尘若沙咁多个烦恼之所障啊，咁你话佢系咪清净啊？所以呢个清净观咧就属于呢个假观，能够入俗度众生。广大智慧观啊，这个属于中道观啊，不落于这个真空，亦不落于这个幻有，所谓空有不二啊，这个纯粹是中道的智慧观。以此的中道智慧观啊，是观于我们广大这个佛性的本体，咁啊，因此就成佛啦，然后先至重体起用咧， 去化度众生，所以佢哋真观、清净观啊、广大智慧观，就是说明菩萨呢已经证到呢个空假中三观，照呢个真俗中嘅三谛理，究竟呢系圆满佛果菩提，先至可以呢以佢呢个佛果菩提呢个身份啊，示现呢个菩萨身呢，来到个化度众生，就好似我哋攞到最高个博士位啊，咁嘅示现呢系小学教师，系中学教师，咁当然佢有份量教小学、中学啦，甚至冇教大学呢，佢都够资格啦。咁起码显出佢呢个本门，佢呢个根本，佢系博士位，所以博士以下嗰啲程度呢，佢胜任愉快啦，叫佢教书冇问题啦。嗱，咁啊，观音菩萨既然咧古佛再嚟早已成佛，三观圆修，三谛圆证啦，早已成佛，然后个善菩萨身自乜嘢身都得，所以能够寻声救苦啊，以及普门示现啦。个悲观就及慈观，就常圆就常瞻仰啊！嗱，悲观就系拔众生嘅苦，慈观啊就系与众生嘅乐。咁啊，说明观音菩萨常常以呢个大慈大悲呢两种妙法去度众生，因为观音菩萨以大慈大悲出名。慈能娱乐啊，悲能拔苦，就是拔众生的痛苦与这个众生解脱的快乐。就问题呢，我们是不是真正呢所谓专一去念观音菩萨？假如真是如昨晚所讲啊，所谓闻名及见身心念呢，而当然不会空过你的功德，不会空过呢你那种的修养，肯定呢得到菩萨呢寻声救苦，普门示现。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就要专，就是这样的理由啊，亦都可以说明呢我们为什么是个学佛，我们目的是为什么，无非是想个心静，希望能够断烦恼，冇咁多嘅业障，所以我哋就要专啦。嗱，咁如果专心念大悲咒，你终其身都念大悲咒，真系念到啊，一心不乱，纯熟不二啊，咁啊，观音菩萨咧的而且确可以用呢个悲心拔除你哋嘅痛苦，以呢个慈心咧。与你哋呢个解脱嘅快乐，嗱咁啊叫做悲观及慈观啦。嗱咁啊，观音菩萨既然早已成佛，三观齐修，三谛圆融齐证啊，从体起用，以呢个慈悲心嚟到拔我哋嘅痛苦，与我哋呢个解脱嘅快乐，咁啊市面上我哋啊。有乜办法唔对佢恭敬呢？所以话常愿就常瞻仰啊！我哋常常发愿，愿亲近观音菩萨。我哋常常发愿呢，要瞻仰观音菩萨。为乜事呢？我哋瞻仰观音菩萨啦，睇见观音菩萨嘅大慈悲嘅法相，我哋就要学观音菩萨嘅大慈悲嚟到化解。自己呢个心中啊，呢个贪嗔痴种种嘅烦恼，然后先至咧拔除我哋呢个生老病死嘅痛苦，先至可以达到咧我哋啊同观音菩萨一样系成佛。所以我哋念观音菩萨系念我哋自心嘅观音菩萨。我哋日后成佛啊，亦系成自心个观音佛啊。不过我哋未曾成功以前，我哋就以此方便系念观音菩萨、拜观音菩萨、瞻仰观音菩萨嘅智用， 以观音菩萨的慈容来启发我们自己这个慈悲光，破除我们这个自心的黑暗，其实我们亦都是现成的观音菩萨。所以说悲观及慈观呢，就常遇就常瞻仰。那么讲到这处呢，那些时间应该都差不多了。那又有一位居士呢有个问题，个护法韦陀尊天菩萨，尊天是什么意思？我们楼上这处呢有二十八天，不是二十四天，二十四诸天。其实二十四诸天呢，就是以韦陀菩萨为上首啊。所以呢二十四诸天以共其他所有的天神，那些护法的事神啊，就是以韦陀菩萨呢是最高是最尊。就好像一个国家啦啊，我们选了哪个做总统啊，哪个做元首呢，那个元首就是我们全国的人民呢对他呢是最尊是最高，那他们尊天咯。那么韦陀菩萨呢其实都是菩萨示现的，他将来这个延劫千佛啊，咁啊佢都前边个九百九十九尊佛呢，佢都示现呢个护法诸天嘅首领去扶持佛法。咁啊最后第一千呢，咁你人人都成佛啦，我系最后第一千个啊，咁啊佢亦都成佛啦。咁佢个佛号呢佢就楼智佛，楼梯个楼。字呢就係、是、自尊嗰一个字。佢就楼智佛，就係、是、韦陀菩萨呢将来成佛。现在呢个示现呢个护法善神嘅身，就係、是、为一切诸天嘅首领，係为一切诸天呢最高，所以称为佢哋尊天菩萨。相信你听得好清楚啦。咁至于今晚结缘嘅呢，就係、是、有黄爱兰、曾丽清、郑伟和、郑伟兴、黄光龄、黄金莲、何开枝、黄岑珍、许赞莲、陈碧云、陈桂娇、谭月容、李秀莲、赖义华、胡秀银、黄继荣，咁一共咧系十六位。嗱，咁今晚咧就系、是、咧结缘嘅，系属于呢个咖喱角啊，咖喱角。咁大家食咗之后咧吓，咁都发心啊，咁啊扶持三宝。嗱，最紧要发心咧就要专啊，唔好咧咁杂。如果杂咧，咁啊越练就越杂啦。咁希望大家咧发心咧要专。咁啊，选定一种法门咧，所谓终其身啊，死心塌地嘅受持，并无其他嘅杂念，咁啊，保证咧你就往生日后啊，去到呢个极乐世界啦。嗱，咁啊，讲到呢处，时间已到，咁啊，听晚咧就系、是、最后一晚啦。咁啊，两个礼拜十四晚讲完，咁啊，听晚咧就系、是、圆满。咁啊，希望大家咧做一个圆满功德啊！咁啊，就明晚咧系再见啦。嗱，咁啊，大家咧啊起身，咁啊，我哋一齐咧系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